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时间过去的非常非常的快，转眼已经来到了星期五，星期五晚上8:02，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这中午的夜晚是格外的清凉与舒畅 啊。你明明开麦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呀。 这不刚刚卸下了重担吗？终于到了周五了，这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听说你最近特别特别的忙碌。 是的，平均一天睡个3个小时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不赶上我们到了大四的环节了吗？ 忍不住的感慨年轻真好。每天睡2-3个小时，脸上并看不到疲惫。 羡慕吗？ 不用羡慕，我们都很年轻。OK 吧，反正我觉得可能一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当中，会有不少朋友像樊雪一样，每天事儿特别多。 是的， 你会发现睡觉时间也少，然后呢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但也有些人表示遗憾，说我昨天晚有事儿看不了。 大家可以看回放哦。 哎，除了回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大拼盘啊，就是这一两个月以来来到节目当中的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些嘉宾，我们都会把他们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再度的呈现给各位。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今天我们将会放很多很多好看的 MV，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前来观看哦。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吧，这位歌手徐誉腾。哎，怎么完全没有反应？ 因为就是 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是吗？ 对，之前其实不太熟悉。 李雷和韩梅梅都没有听过吗？ 啊，这个听过 啊，但只是对于这个人不熟悉。 对，仅限于这么几首歌。 还有等一分钟，这都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 是的，那泽华哥为什么今天把它当我们第一首歌呢？ 因为这首作品吧，我觉得是陪伴很多人成长。 并没有， 等一分钟。 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懂吧？ 我们曾经考试的时候，你知道第一科跟第二科考完之间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学校会放这首作品， 等一分钟。 对， 为什么？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什么什么的。 下一分钟，难道你就会做题了吗？ 内心就是非常的崩溃呀！考试本来你的状态就是一个 还得再等着， 哎，1万匹马在内心奔腾。 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抗拒这首歌曲的。 所以今天是怎样的一个情怀，又把它放到了我们今天节目里呢？ 放到 C 位主打歌到底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 C 位主打歌。 哎，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要能满足这个主打歌又是 C 位，那肯定要满足几个条件。 嗯， 第一，它得是传唱度非常的高。 是的， 等一分钟这首歌起来的话，你就算像白雪一样说，哎呀，我都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副歌部分你肯定也会曾经在某条街道当中听到过。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好像是没有什么代沟一样，哪怕是，你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歌手，但是这首歌一定会听过的。 所以传唱度它是在 的。 另外一点呢，对于这个歌手而言的话，它必须得是代表作，它才是 C 位主打歌嘛。 哎， 所以这两点都是满足的。 我好像能理解子华哥这个在考试期间听到这首歌的煎熬。我们都说这个，看着等它烧开水的时候是最煎熬的。 还有，这不算太煎熬，肯定也会有朋友经历过这样的，比如说公司年会的时候，就抽完奖了，该公布的时候，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迟迟不公布。还有就是你非常紧张、非常期待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不说，然后就放这首歌曲出来。 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再给我两分钟。 啊、再给我两分钟。 我曾经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崩溃，就是别人时不时会给我唱这首歌。那你再等我一会儿吧。 大家都不要迟到，都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哈。 哎， 好吧，四位主打歌，如果你曾经错过了徐誉腾来上节目这一期的节目的话，再回顾一下当天他演唱《等你一分等一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呢。接下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誉腾，叫做《天使的翅膀》。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一起来听。 好，我们一起来听。 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我想你知道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找个天使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 跟大家确认一下眼神。 嗯，泽华老师这个意味深长的对着大家微笑。 是我们说错了。刚才听到那首歌曲不是等一分钟。 等着等着等来了天使的翅膀。 哎，天使的翅膀呢也是徐誉腾的代表作品，没错了。哎、 作词作曲的。 传唱度呢也是非常高，没错了。 是的。 放到 C 位主打歌里面呢 也 是没错了。 错, 错就错在我们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啊。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其他的歌曲，不会再有任何的错误了。 哎，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等一分钟》。你看，若干年过去之后，徐誉腾， 我们刚才听到的《天使的翅膀》， 哎，胖了， 是的， 是吧？ 哎，就我其实是不太知道，但是有看到在节目之前有看有查他的资料，嗯，不是这样， 说明这些年比较幸福， 吃得好，睡得好、 哎。你说有的时候你会真的难免的要想怪一下幸福，就是生活过得太好太滋润了，然后你的标也就跟着起来了。但对于歌手而言的话，好在他现在不走那种偶像派路数嘛， 实力派选手， 哎，靠自己的词曲，然后再有陆续的代表作品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认可作品本身的， 是的， 跟身材其实无关紧要，但是呢，还是不让让自己吃得太胖，就保持健康，这是一种很对的方式。 保持健康，嗯，那女孩子也要保持漂亮啊， 对不对？这时候就会应该想起那卡路里，燃烧你的卡路里。 燃烧你的卡路里。 好吧，看完了等一分钟，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回顾的是一对夫妻俩。 哎，我记得那期节目呀，我是相当受伤啊。 就我们俩做的吗？ 是的。 为什么受伤呢？ 因为全程，嗯，都是吃某种粮食的感觉和感触，就是一直两个人，这个云先生和雨小姐，是不是？他们俩一直都相视一笑，特别甜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粮吃的开心吗？ 嗯，还好吧。 味道怎么样？ 嗯，就哪怕是过了一个月之后，这个味道还记忆犹新。对， 那说明这味道真的还挺重的， 还挺冲的。 现在就不想再看这个视频了，是吗？ 这是为了让更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今天专门的再把这个视频调出来给大家。 云先生和雨小姐两个人都做音乐的，我觉得做同行啊，你怎么说？有些人说同行不找同行， 为什么呢？ 因为彼此都太懂对方了， 可能会 缺少一些新鲜感， 而且可能会在专业这方面会打仗， 对，会起争执， 不服气。 哎，他们俩呢，据说在创作的时候还真的是经常就会打起来， 但是最后一般情况下呢，也都会听我们雨小姐的。 女生啊，就是有的时候会使用耍赖这一招，也是没有办法，但这是他们的甜蜜啊， 实力折服的。 嗯哼， 不信大家可以来听啊一会儿。 那期节目当中呢，他们带来很多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当然这个创作灵感都来源于生活当中彼此的一些想法，经过交流之后呢，碰撞出他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今天带给大家这首歌， 晴朗的云天，清冷的酒，清灰的路面，轻着呼吸的风，晴朗的秋天，清歌停留，轻松着路面，轻别恋愁， 哇哦，好甜哦。 我们不一样 今天泽华老师戏好多哦， 就我们真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是？ 哎， 尤其是你看到最后了吗？他们两个相视一笑，那种默契，那种般配，好记哦。 这就四个字啊， 琴瑟和鸣， 对不对？ 没错，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天哪， 你说 想不到更合适的词语了， 多么幸运可以遇到彼此。但是我相信这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呈现给 您， 对不对？ 没错，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天哪， 你说 想不到更合适的词语了， 多么幸运可以遇到彼此。但是我相信这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的，他们希望展现出来的是非常恩爱的样子。那私底下恩不恩爱咱们就不知道了嘛，是不是？既然本人不在，说了一些风凉话还是可以的。 小心哦， 嫉妒心也是太强的主持人。 嫉妒心 啊，好，好，好，好。看完了这个秋，哎，秋呢也是跟秋天有关的一首作品。现在那个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你会发现晚上越来越舒服了。 不是一个季节的， 你穿的也有点像深秋了吧？ 短裤短袖，你看我这西装是不是长裙的？ 最近大家应该会发现你身边的同事啊 乱穿衣， 真的是又开始了， 穿什么的都有。这早上上班的和下午上班的都穿的不太一样。 早穿皮袄，午穿纱。 哎， 我今天在单位呢看到一个同事穿厚牛仔衣， 妈呀， 里面还有一个衬衣，抱着 火炉吃西瓜， 还有个白色衬衣，是长袖衬衣。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冷吗？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你不热吗？ 你们两个就是双簧呢， 哎，不对，不是，我说你不，你哎，反了，我说你不热吗？他说你不冷吗？ 我还说呢，这俩人咋说反话呢？ 哎，那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这个房间当中啊，室内啊，可能这个空调调的温度会比较低，然后室外呢，现在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也确实比较凉，大家这个季节上的变、 温差，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又算是这个感冒多发季节了。 对，一定要注意了，秋天到来了，秋天当然是很美好的，马上呢，浪漫的。 北京的秋天是不是 背 超级的 美？继续背下去。 有这个课文吗？ 那你为什么突然间要提到 北京？ 我以为你要感慨什么。 北京的秋天很好看，你没发现最近的天特别的蓝，这个云也是在慢慢的飘散的那种感觉。 又要到落叶时节了，很美哈、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吧。下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呢，小姐姐的声音很甜美，安贞慧，还记得这个人吗？ 放歌可能就知道了。 他唱朱主爱的歌曲的时候简直毫无违和感，说话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她的代表作其实是唱暗香这样的，以前学美声的，后来从美声转到流行唱法的时候当然是经过过一些不顺的、不过现在转起来还算是舒服的。 记得她当时还说到在从美声转流行的时候经历了很大的这个心理斗争。 这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就跟你本来是学民舞的，你突然让她去学现代舞，这个身体力量啊还有这个感受其实都有记忆的，很难很难克服。 樊雪我们不跳舞，我们不懂。 就是樊雪也不跳舞哦。 那你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离开5G已经很久了。 好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安贞慧现场版本的歌曲，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她有那种美声味啊，来听听看。 在风起雨后，无人。 家明明唱了一首《暗香》，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个佛系少女的音乐嘞？ 这比一比，看谁更甜，是不是？ 哎，白雪终于回忆起来了，说当天的这个嘉宾好像在底下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非常甜美系的。 是，我记得那天我还说来着，我都不敢大声跟他说话，怕吓到他。 男生一直不太明白的一点是，这个声音甜美系的女生，她是一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吗？ 对啊。 女生不是经常偶尔撒娇的时候会发嗲、啊、 那我问泽华哥、啊、你在跟我们刚才我们嘉宾之前说话的时候和跟我说话的时候感觉一样吗？ 好像跟他会声音要低一点， 是不是 要温柔一些，对， 是不是？ 你看，那你会一样吗？你这样说话，别人怎么可能会对你温柔的说话嘛？ 撒娇女人最好命。 哎，确实有这么一部电影哈、啊，不过那个电影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是的， 啊，这个《如懿传》的女主角主演的哈、啊。哎，说跑题了，这个安贞惠本身是学唱美声的， 是的。 但是后来呢，发现自己很喜欢唱流行歌曲，然后再不断的去改。刚才樊雪也是说，因为她学过跳舞嘛，她大概懂，从一个类别你去转到另外一个类别，而且差的是十万八千里的类别的话，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就你声音也好，身体也好，是有记忆的，习惯就很难改。 是、嗯、从刚才那首《暗香》当中，几乎你可能会觉得他唱法上稍微有点怪怪的，但你感觉不到那种。 起来了，还是很感动的， 对吧？你感觉不到他曾经学过美声的那个痕迹， 很空灵的一个状态。 哎， 好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新歌呢，最近在那个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呢，一直是位列前三名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哇哦， 在世界榜单当中呢也是很厉害，来自于 Maroon 5魔力红乐队跟现在最红的美欧美嘻哈女 rapper Cardi B 他们合作的一首作品。 嗯， 这首作品大家应该最近经常通过广播或者其他的渠道听到，如果此时此刻你听到这个旋律你觉得很熟悉的话就对了。我们先看吧这支 MV，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感受一下。 Spent 24 hours, I need more hours with you. We spent the weekend getting even, ooh. We spent the late nights making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But now it's all good, babe. What I thought would, babe, let there be close.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o find ou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love fun and yeah,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Oh,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with dollars. No, it's really rude if I let you be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too crazy for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s too gay. I'm sure them other girls were nice enough, but you need someone to spice it up. So who you gonna call? Party, party, turn my record up like a Harley, Harley. Why is the best food always forbidden? I'm coming to you now, doing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of white horses and carriage. I need it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个电乐真好听，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用这支麦的泽环。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本曲、哎、为什么专门提了一下你用这支麦呢？刚才还因为这支麦跳了个舞。 开车的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还在什么啊，就换的哪支麦有什么重要性吗？ 嗯， 如果你平时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知道我一般都是用那个隐形的麦克风嘛。 哎，而且 今天突然间开始用了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麦克， 激动的跳了个舞。 对，这个麦还特别的不听话。所以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支麦咯。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知道我一般都是用那个隐形的麦克风嘛。 哎，而且 今天突然间开始用了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麦克， 激动的跳了个舞。 对，这个麦还特别的不听话。所以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支麦咯。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今天异常非常不太清醒的泽华老师。 为啥不太清醒？ 一开始我们不放错歌了吗？后来这又跟麦打起来了。 那是麦在跟我作对。好吧，到了周五了，你会发现一周时间过去的非常的快。然后这一周呢，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樊雪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自己这周特别辛苦。 是的，觉得就是半生的头发都要掉光了。大家一定要不要熬夜哦，否则会变成秃头少女哦。 你一定不是个例。就此时此刻收看我们节目、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这周可能也会都很忙。 为什么呢？开学季是吗？ 就是你不觉得是不固定的吗？就事情来的话，就突然间的一起都来了 啊。对 啊，没事的时候 就一段时间都是很闲的。 说闲的时候，就真的是什么事情就闲到自己想找事情。 哎， 那这忙到真的是崩溃。 所以如果你这周也特别忙的话、你仔细的算一算这周做过哪些事儿，你会发现好像还挺忙碌的。这个忙碌吧，让自己收获的还不少。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大盘点 干了一件事什么的， 平时不知道，这一搜了，哎，我们有这么多优质的嘉宾。 因为你太忙碌，可能会错过一些精彩的视频、 哎、 我们没办法把整期节目都给大家重放回来、就精选其中他档期唱的最好听的歌曲。在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比如说那个特别甜蜜的音乐夫妇，哎，他们演唱的秋，还有那个本身是学美声唱法的安珍慧，但是后来呢克服了自己种种的困难，然后把流行歌唱得非常好听， 听到的暗香，以及呢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徐誉腾的那个天使的翅膀。 哎， 在后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回顾吧。如果你错过了我们上一次节目，我们俩上一次做节目是昨天吗？ 破碎乐队吗？ 对， 前天了。 真是记忆力真的是很差， 年纪大了，大家原谅他。 破碎乐队话特别少， 哎，这全程我记得跟泽华老师口干舌燥。 我没有 啊。真的吗？ 你口干舌燥了？ 有，因为发现我们的主唱真的是不爱讲话。但他说了，就是平时在唱歌的时候顶多就是个乌鸦，然后唱完之后谢谢。 没有谢谢 啊？没有谢谢吗？ 对，下一首歌的歌名。 对不起，是我给他加的。 其实对于主持人而言的话，就是遇到这样的嘉宾，内心是 但是耐不住人家唱得好，是不是？哎，用实力来说话。 哎， 这唱得好啊，这叫说得好不如唱得好。 我们来听一听错过前天的节目当中的一个，这首歌唱得挺好听的。 是的。 是哪一首歌呢？听听看。呢是来自于他们的专辑《通利福尼亚》这张专辑当中的。 哎，再次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通利福利尼亚，福利尼亚， 通利福尼亚，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哥哥。 哎， 其实没关系啊，就是通州，但是在通州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圈儿。 对，嗯，会，特别是音乐人啊，爱把这个通州叫做通利福尼亚。然后很多人知道之后，现在很多的通州的人都会说自己住在通利福尼亚。其实你这听这个名字稍微一转变， 洋气，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是的 ，OK，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乌鸦。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忆的这个视频呢，不是我们两个人做的，那一期是道道来做的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李宇。你对李宇熟悉吗？一位创作女歌手， 之前有听过，但是突然间如果提到她的话，可能想不太起来。如果说放她的歌的话，是能哼着两句的。 九僧、散娘、姐姐，她的很多的原创作品， 姐姐有听过？ 哎，姐姐是吧？ 嗯， 还有很多人被她那个姐姐是深深的打动过的。 是的， 李宇呢是一个创作当中全部得来自于生活灵感的这么一个人。 哎， 然后他的创作力 特别的有生活的态度。 好， 根据你看他每一首歌，几乎都是让人觉得在听一个故事一样。 第一张专辑呢，作为自己的首张专辑嘛，当然都是把生活当中这么多年来积累出来的，然后所有的感悟全部都写入其中，然后整体的风格呢就是民谣的感觉。而到了最近发的第二张专辑，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一样了，编曲更加的丰富一些了，好像离民谣路稍微有些远了。我问过李宇这个问题啊，他说并没有，只不过有个别歌曲他觉得他适合编配复杂一些，那就把这些个别的歌曲复杂一些，如果还有简单的话，那我还是继续我的民谣路数，我并没有说我局限于哪个风格，或者说我就只能做哪个风格， 只是觉得哪种音乐适合什么样的编曲， 适合他那个当下的那个想法。 哦 ，OK， 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创作女歌手。 当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哪首歌曲呢？我们可以就把这些个别的歌曲复杂一些，如果还有简单的话，那我还是继续我的民谣路数，我并没有说我局限于哪个风格，或者说我就只能做哪个风格， 只是觉得哪种音乐适合什么样的编曲， 适合他那个当下的那个想法。 哦 ，OK， 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创作女歌手。 当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哪首歌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跟李宇一块来的那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那位嘉宾是谁呢？一起来看一下吧。 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啦！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挑战陈奕迅。那么二位同时选了陈奕迅的同一首歌，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经过任何的前期沟通，他们两个也没有商量哈。好，那么看看二位到底要唱的是哪一首？大家随时准备为他们打 call， 支持李宇版本的请扣一，支持梁子版本的请扣二。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吗？ 太隆重了。 对 ，OK， 那么还是李宇先好不好 ？OK。这是哪首歌？ 改变，不再去 这是女生版的好久不见啊。对，听完了之后我刚开始就听你唱就是第一个音节的时候，我还说哎会不会有点起高了，然后后来是发现啊真的是完全能 hold 住哈、啊、 确实起高 是吗？累吗？ 勉勉强强坚持下来。 没有，唱得非常的好啊。这是李宇版本的好久不见，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子隆重登场，来吧梁子老师。 啊，李宇老师唱完，其实我已经没法唱了。 哦、那不会，我觉得这样才刺激哈，就是不同的版本。 啊、嗯，老师加油， 加油，为你打 call。 我就随便唱了。 好。 sorry， 等会儿。 嗯，这个我觉得两个版本一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真的是两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李宇的就更苦一点，更接近于原唱版本，这个梁子老师的呢就更加俏皮一些了， 更加轻松一些。 对，就像老友一样，哎，好久不见，是这样的一个口吻。但听完他们俩演唱以后，我就突然间很想听原唱。 为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 他这首歌里面唱的非常低， 你我刚想说，你确定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唱的男生版本吗？ 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好吧，每次听好久不见都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些许的伤感，跟爱情有关的总会有些无奈的情况出现，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大家 万一是跟朋友好久不见嘞， 要这种情绪吗？ 哎，最好不太合适。 你说你跟你的好闺蜜吗？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吗？ 好久不见抱着哭会儿。 好吧，让我们继续来回忆吧。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整个乐队，之前我们说到那个破碎乐队上回来的时候， 嗯， 话不太多。 是的， 这支乐队叫天堂乐队，人也非常多，把直播间都给撑满了。先听听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也看一看他们的话会不会也是不太多型的。 1, 2, 1, 2, 3, 4。 守在这个夜晚，享受这场约会，我们一起跳舞，就算生活很疲惫，摇滚这个夜晚，这种感觉很纯粹，那个世界正在发霉，但是这个夜晚很美。会见到你，这一切就像是一个真实的梦，我们相聚在时光的这个角落，一起狂饮那沉寂于胸中的千山万水，就在这个夜晚享受这场约会，我们一起跳舞，就算生活很疲惫，摇滚这个夜晚，这种感觉很纯粹，那个世界正在发霉，但是这个夜晚很美。 挑战，我们今天要挑战这首作品呢是，哎，樊宇听过没有？等你爱我， 听过。 你听了谁的版本？ 啊，一般都是那种结婚的时候放这首歌，求婚的，对，求婚的。 对嘛？我就说结婚时候还放这首歌有点奇怪。你最开始听到的是谁的版本？陈奕迅的版本还是陈明的版本？ 陈奕迅的，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因为最早其实是陈明先唱的嘛。 哇哦！ 后来陈奕迅在你说的那个电影当中，他重新演唱了这个男生版本的《等你爱我》。你看，只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而已，但出来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版本是谁的呢？ 是 Alex 这位朋友的版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来，我们直接看一看吧。 四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带来挑战的环节，好不好？ 好的。 对，那等你来挑战，这首终于带中文的哈。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等你爱我。 I just wanna wait until you love me, cause everybody's got that special somebody. I just wanna wait until you love me, yeah. Oh, 等你爱爱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Get me waiting for so long. I'm tired of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and never being satisfied. How long will this feeling keep going on? Don't need I whoa. 哪怕只有一次才能足够。Feel the same way that I feel about you. And if you do, then it'd be cool, cause then I run outside your house and maybe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And I won't be wasting any time procrastinating. Baby, you're my agent of change. Turn my brain inside out. I'm the rain, you're the clouds. When I'm up and about, I wanna scream, wanna shout. Oh, wait till you love me. When will you love me? I wanna scream to the stars if you find me. Cause I'm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And the world turns, baby, it's lovely. I wanna stop this time, but baby, time won't stay. One way road, and who gon' stop this train? And once it stops, it ain't gon' go. Listen.Don't be I whoa, 哪怕只有一次才能足够。Don't be I whoa, 哪怕只有一次。 完全没有想到哈， 完全没有想到，我还以为放错了呢。 没有副歌的时候都在觉得说，哎，那唱的是什么呀？ 还没开始呢吧？ 对，结果副歌一起来以后，哎，结合的非常的好，包括后面的这个说唱部分也结合的很好。时间来到了8:57，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有新一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歌手的节目当中唱歌给大家听，记得锁定哦。 是的，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晚安， 晚安， 拜拜。我出动